颜色鲜，在额前生大那个蝴蝶口，两道柳眉细又弯，眼若寒星彼此悬淡，朱唇紧闭粉面微眼，猩红战袍衬金甲，随风飘摆他那红配件呐、护心宝金光闪闪嘞，红一片，恰似烈焰火一团，英姿飒爽豪情满，意气昂扬歌云天。一双鼓槌在手中攥，眼望着江心把眼瞪圆，见远方听得沙霜阵阵和汗连连，宋军的战船波头四散往回转，韩世忠他是甲乙摆腿，就在山脚前金兀术大小船只紧随后面，他是穷追不舍，毫不凶残。忽然间宋军的战船全都不见，眼前茫茫芦苇滩，迷迷杂杂遮天地，凶险莫测，金兵为了难，猛听得战鼓震天响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四方山剑，在剑中横冲直闯，金兵的剑扑通通扑通通，纷纷跳进江里边，钻进了船底早有钻呐、啊、金兀术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又听得儿童鼓的珠宝斗咚咚咚咚咚咚咚震山环，战船俱都是蓝盔蓝甲蓝旗袍，乌鸦如波涛万顷江黄蓝，宋军在船上燃起火箭，嗖嗖嗖嗖啊嗖的火射船，金兵的战船被截断，烈火熊熊起了浓烟，金兵被烧得骨焦肉也烂，抱头栽进江里边，亮红雨双手擂起三通 膀用力显，连人带船七分格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。金木竹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领忙回返，哪知道身边天降隔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。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矛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。金兀术惊慌逃兵当背不看，杨红与金山擂鼓战敌口，英明前秋。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 下面我们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姓庞名孔，刀

秦美的踪和影，从此后音讯全无，消息不通。乡亲妹，你定是羊入虎口，身遭难，我好比鱼落沙滩，苦扎针，但只见二泉水流，月光依旧，同名的人儿今是难逢。一生苍天不把穷人怜悯，世间何时扫尽不平，正思想忽听远处有人呼唤，西长园中，二人拥抱流同泪。阿炳说：“若不是相逢，在梦中。”秦妹说：“真。”是我不是梦，秦妹我九死一生，他